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相声巧立名目，一炮走红，领刀摸黑成为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流行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笑声传奇呢，我们就来和您聊聊因为这个段子而被广大听众熟知的相声名家李立山。要说起李立山啊，他是军内外享有盛誉的曲艺名家，被称为多面手和点子王。李立山原本是位行政人员，由于酷爱曲艺还特别的好研究，所以改行当上了演员，师承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李立山的爱好广泛，兴趣颇多，不仅相声和山东快书啊十分在行，快板、单弦、小品之类的曲艺形式他都能拎得起放得下。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施圣杰、李立山合著的相声《醉酒歌》。 我们年轻人不能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哎，是啊， 这个喝醉了酒影响工作，影响身体健康。 哦， 我观察要是喝多了酒有各种表现。 都有什么表现呢？ 你瞧，有爱哭的，爱闹的，爱说的，爱笑的。 你看， 最近我发现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哦，喝醉了他还唱， 这个讨厌。 是啊。 嗯， 哦， 我们单位有这么一位 啊， 单位小王。 你们单位的 一喝醉了就唱， 哎呦！ 平时唱歌还挺好听的， 是。 喝醉以后唱出来，听着噪音， 腻歪人。 嗯， 这个， 嗯， 遇到这样的同志，喝酒你甭跟他喝。 没，那是你是没遇见他 啊。 比如说你要遇见他，那非跟你喝不可。 我就不跟他喝，他有什么办法？我不喝。 你不信 啊？ 不信咱俩学学呀。 试试。 比如说你这就是餐馆， 我在这喝酒， 你在这喝酒 啊， 我就学我们这小王。 行， 非跟你喝不可。 我还不信。 哎。我认识你。 认识我？ 认识，我见过，我电视里我见过你。 我谁呀？ 你是那谁？ 谁？ 你我真认识你。你这是？哎呀，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 我想不起来我。 不是，我怎么想？我看您特面熟，你好像是一个相声演员吧？ 有点吗？ 是， 哎，对， 相声演李立山是您吗？ 对， 李先生是吧？ 哎呀， 我特喜欢听您相声。 是啊， 相声说真好。 不行， 哎呀，可真的真好。 哎呀，不行， 真好。喝酒呢？ 啊， 今儿没有演出。 哎，今儿我们休息， 是吗？ 嗯， 休息喝点酒， 哎， 消遣是吧？喝点喝点，就一个人喝啊？ 啊，我也喜欢一个人喝， 一人喝多没意思，这。寂寞，我也没事儿。 是 我今儿我没事儿，陪你喝点。 哎，我跟你说啊， 嗯， 我可不是心疼这个酒。 那您， 你这喝了酒，你净唱歌，这受不了，受不了。 谁说的？ 他们都跟我说的。 我们单位的 啊， 说我喝完酒以后耍酒疯， 说你唱歌 胡唱乱唱。 嗯， 李先生，就是冲你刚才这句话， 怎么着？ 我喝一杯让你瞧瞧。 这， 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那种人。你把酒杯端起来。 不是我， 你端起来。干杯！ 唱了吗？ 没唱。 还是的，年轻人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啊， 放在学习上。 对呀、啊， 喝点酒耍酒疯， 嗯， 能那样吗？ 那不好， 我也不是那种人。 哎， 他们说这种话本身就是不负责任， 是吗？ 对，再来，来干杯，来， 不， 啊，唱了吗？ 没有， 这回放心了吧？ 哎，还真是他不唱， 别不喝不知道，两杯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嗯， 是不是？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别信啊， 哎， 别信他们那个。 不是，你怎么还 连干三杯啊？你没唱你怕干啊？唱了吗？没唱啊？ 要来劲儿可是啊。 不是像他们说那样， 嗯， 喝点酒唱歌。 嗯， 其实喝酒唱歌它有道理。 这有什么道理？ 高兴， 心里痛快。 哎，心喝酒人心里美， 哦， 心里非常美。 啊， 美酒嘛，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 美酒飘香。 你说什么？ 美酒飘香。 这歌我可会 啊， 考我是吧？美酒飘，这歌可有年头了，有年轻人现在好多不会唱。美酒，你听我这嗓子。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今天咱俩喝一瓶，喝完这杯 就不喝了， 再喝那一杯 还喝呢。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您一我哎，李先生， 别喝， 我唱的怎么样？ 好，好，挺好。 声乐， 声乐， 声乐。 嗯，好，嗯，行。 问点事儿。 什么事儿？ 问点事儿。喝这么半天了，你这什么酒这么好喝？ 这个， 嗯， 泸州老窖。 泸州老窖 啊？ 哪产的？ 四川泸州啊。 泸州 啊？ 多少钱一瓶？ 这70多块钱。 70多呢？ 嗯。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他竟喝人家的了。 怎么这样理解？我是想问一问，我买瓶我请你。 你还请我呢？ 请你。这泸州产的泸州老窖70多块一瓶吧？ 记住了， 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注意听，泸州产的泸州老窖是咱好老味，喝一口甜滋滋，我心里甜了味。70多块买一瓶，个不也不算贵，喝几口我的心里美，实在实在美。 嘿，还带着乐队呢。 嗯，人工双管电子琴。 你这倒是省电。 对，费鼻子。 那可不是。嗯， 对不起大家。 怎么了？ 对不起你们。 嗯， 最近有点伤风，电不太足。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缸。 还修理呢？都就这样。 不是，咱们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还别干，不甭干了， 干一杯。 别 驳我面子啊？不干没关系，没关系，咱哥俩不错吧？ 挺好的。 不错吧？ 哎，是，倒是 有些话我得告诉你。 什么话呀？ 你把它记住了。 你说。 注意，咱哥俩坐在桌前，咱俩一起把杯端。我叫你干来你不干，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谁呀？谁没钱？钱不跟你喝， 我自己来吧。 不跟你喝，得别喝， 没事，喝点吧。 别喝。我跟你说， 不要这么喊，不要这么大声音，你把我吓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啊。 嘿，你瞧这点出息。 你不懂，这是一个社会常识 啊。 喝酒人都这样，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是啊， 怎么能这个样子？ 别喝。 喝着怕什么？ 告诉你别喝了。我跟你说，你照这样喝，你非得喝死不成。 你说什么？ 我说你非得喝死不成。 我喝的 啊， 我死不了，干什么我就喝死了。 嗯， 你知道我们家里还什么人？你让我死了， 还什么人呢？ 还什么人？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啊， 我说错了。 嗯， 我让你气的，70多岁老娘。老娘70了， 是，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谁养着？喝你几杯酒，你怎么能这样讲话？ 我呀， 70多岁， 不腻了， 娘啊， 又来了， 死后。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这埋这个地方呢，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2两， 还喝呢。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李立山虽然在军中很有名望，但被广大听众所熟悉啊，还是从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在这届晚会上，《巧立名目》中的牛群的领刀猫号拍案叫绝。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个包袱的产生还是李立山想到的。相声《巧立名目》是李立山和牛群等人共同创作的，在整个的表演过程中啊，李立山的捧哏的火候掌握得非常老道，无懈可击。由于当时春节晚会的导演只给了《巧立名目》这个段子10分钟左右的时间，时间的紧迫对于作品和演员的要求就更高了。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李立山建议牛群一定要在“领导”这两个字后面衬托一个包袱，这样既可以浓缩时间，又可以使这个包袱贯穿始终。经过几天的琢磨呀，李立山终于找到了灵感。他觉得用冒号这两个字儿肯定能出彩儿。果不其然呀，这个包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牛群李立山合作表演的这段《巧立名目》。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哪句话呀？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 有理寸步难行。 你看这个话虽然 简单，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哪儿错了？ 说颠倒了。 颠， 您想想 哦， 是不是？ 对，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无理走遍天下。 哎，这就对了。 不对，这也不对。你再颠呗颠呗这话。不是，这颠呗颠呗。 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应该说 啊， 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哦，对， 是这么一句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 啊， 我不敢苟同啊。 为什么呢？ 无理 啊， 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没这样的人，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是吗？ 我给你举例子， 你说说我听听。 我们科呢，是一个科长，3个秘书。 4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想出去吃顿烤鸭。 好啊，那就吃去吧。 你给钱？ 哎，对，凭什么我给钱呢？ 这得让公家掏钱， 吃公款。 哎， 这个事儿可不合理。 这话要到我们科长嘴里，这就快合理了。 是啊， 我说科长，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 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 大哥不问吧。 怎么这吃烤鸭还打报告啊？ 名正则言顺吧。 哦，堂而皇之 啊。是的。 那你这吃烤鸭这报告你怎么打呀？ 啊，好写 啊， 报告这样写啊。 怎么写呢？ 领导幕后。 别稍等，刚才您这领导后边这是什么？ 两个点幕后。 感觉是标点符号的。 为了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 啊， 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呀？ 哎呀，这个欠妥的提不到。胡说八道这是。 不要着急啊，理由总是有的啊。 你怎么办呢？这 吃烤鸭是不是？ 吃烤鸭呀、啊。 烤鸭，把这个鸭子烤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滋滋冒油。 吃烤鸭嘛， 咱们中国人是最爱吃烤鸭的了。 中国人干嘛？这外国人他也爱吃烤鸭。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 那可不是嘛。 那这个烤鸭里面，它就有一个，世界和平问题。 世界和平问题。 报告这样写。 怎么写呢？ 领导，幕后。 他这句倒熟。 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大团结，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急需吃一顿烤鸭。 什么？不不，科长，不。这个吃烤鸭它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 这个鸭子象征着和平嘛。 这个鸭子它怎么会象征和平啊？ 你这个同志怎么没有政治头脑啊？ 您说说我听听。 每到盛大节日啊，天安门广场上啪啪啦啦啪啪啦啦飞的都是鸭子。哦，那是鸽子是不是啊？ 什么人呢？这是 这烤鸭的报告是最难打的喽。 感情他也没辙 啊！不要着急，理由总是有的、啊。 你怎么办呢？这个 吃烤鸭是不是、 啊？对。 啊，今天星期几啊？ 稀里糊涂，你查查日历。 我一看呢，星期四。哦，下头还一行小字儿， 写的什么呀？ 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你看，还是个纪念日。 谁的诞辰？ 巴甫洛夫。 谁？ 巴甫洛夫。 好 啊， 就吃他了。 吃他。 巴甫洛夫学生吧，条件反射吧， 是 就是拿那个狗做实验 啊， 让那个狗流那个哈喇子， 条件反射嘛。 老子烤鸭，我都快流哈喇子了， 把他的馋虫也勾出来了。 好，报告这样写， 怎么写呢？ 领导，幕后， 我也会了。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哎呦， 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 呵， 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多少理由？ 我可决定， 嗯， 在全聚德烤鸭店进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拟定预算， 嗯， 哎，十只烤鸭多少钱？ 几只？ 1、2、3、4、5、6、7、8、9、10。 你们这四个人吃十只烤鸭，你吃得了吗？ 吃不了都得走啊！ 啊，这好算啊！35块钱一只，10只350块， 再加上40块钱的酒钱， 喝40块钱的酒， 喝一点好酒嘛！ 啊，390块， 你定预算390元整。 嗨，科长，这390元整干嘛？干脆写400块钱，再来个整。 嗯，国家的钱不要浪费，省一点是一点。 嘿，亏看还说得出来呀！我说就这个报告，人家领导是能批吗？ 那天的烤鸭是蛮好吃的嘞。 要是批了，感觉你们这个打报告是竟蒙你这上级领导啊！ 对上级领导该蒙的时候还是要。不过你们对我可不能蒙啊！ 他这点心眼都长这儿了。我说你们拿着公款这么大吃大喝，巧立名目，愣没人管你们。 没人管 啊！ 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让上级纪委给知道了，查下来了，责令我们科长公开检查。 太应该了！我看看你们这科长怎么给大家交代。 同志们，师傅们，各位师傅。各位同志，各位领导，马 哥都做了兵，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查。 不是欢迎啊，是责令。 检查是可以的，领导干部们有了错误就要检查。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有一些属于误会，我需要检查试一下。 你给大伙儿解释解释，你们这吃烤鸭子怎么回事？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这他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头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没喝， 都洒在了地上。 这是干嘛？ 寄托我们的哀思。 嗯， 我们为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哟，还知道掉眼泪儿呢。 席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什么？ 哈喇子。 他那是痰的。 这就使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四季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好，都吃上瘾了。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 哦，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米丘，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 哦， 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反正这样说吧，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哦，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吃吧。 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等会儿，等会儿，谁？ 陈景润呢？ 陈景润 啊，是的。 据我知道，这陈景润可还健在呢。 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 是啊，我看你要是都吃遍了，你可怎么办？ 那就吃你了。 是我呀， 无非是得打一个报告吧。 我是像你们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这种干部就得撤了。 你凭什么撤我？ 还不应该撤吗？ 我让大家这么吃，你还撤我呀？ 哦，你让大家这么吃，就是为了保住你的科长啊。 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大家是吴记明投票，大家不投我的票，我就无法当领导，我要当不了领导 啊！ 摸 后又来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巧立名目》。李立山不但在相声的创作表演上颇有心得，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教育家。李立山曾先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曲艺研究班带过多年课，并多次出国讲学。在教学过程中啊，他自己总结出一套专门的相声讲义，将相声中表演手法加以总结，细细阐述，让学生对相声有本质上的了解。另外呢，他由浅入深地总结出一套相声教材，可以让一个爱好者一步步学习相声的理念、相声的写作方法。李立山在教育学生们的时候并不刻板，而是出口成章，开口闭口都有包袱，让学生们在开心快乐的同时就掌握了表演创作相声的方法与技巧。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总是实在要有人陪伴。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给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我叹息，只是心飘到了哪里？ 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如今竟是失去你。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演员常说自己是无不知百行通，您看，在相声舞台上，既有文学家，又有音乐家，既有数学家，又有军事家。其实这还不算新鲜，这说相声的演员里啊，还有不少天文学家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中啊，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相声天文学。天文学这个段子啊，顾名思义，就是两位相声演员在舞台上探讨天文方面的知识与问题。不过您放心，他们可讨论不出天体构造、运行规律以及天体的物理性质和化学组成这么深奥的问题。那他们讨论的都是什么问题呢？您比如说吧，这阴天是怎么回事？李金斗、陈永泉这两位讨论的就有点意思。不信，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俩说的天文学片段。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啊？您要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知道。

人家天文学家郭启儒研究的内容就比李金斗要高深许多。郭启儒研究的方向叫天人一理。有朋友说了，这天人一理是怎么回事呢？那咱们就一起来听听吧，一起来欣赏郭启儒侯宝林合说的天文学片段。 您说什么？您这个懂天文学呀？ 哎，对呀、啊， 那好极了。 怎么样？ 我喜欢，我得跟您学学。 咱们互相研究。 那我可不敢那么说，我只是看过一点书。 你看过什么书啊？ 什么实用天文学、航海天文学呀、天文知识啊、飞出地球去呀、 那不深呐、那浅得很呐、 是吗？我这个浅些。 研究天文学那可不容易啊。 是吗？它是一门科学嘛。 那是啊。也应该说天文学是所有的学问的全源。 哦，这就更不懂了。 这个天文学不容易研究。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你要研究天文学，你得首先研究天。 啊，是啊，研究天呢、啊。 哎，天上还有一层天。 这怎么讲？天上还有一层天。 当然了。你要不然玉皇大帝他住在哪儿啊？ 不知道吗？ 还是的， 不知道。 研究天文学，你还得研究天的构造。 整个天体。 哎，天是什么构造的？ 不敢说，不敢说。 那你不知道啊？ 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天哪！是大石头做的。 啊，天上有一层大石头 啊。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女娃炼石补天 啊，这故事我听说过， 听说过吧？炼了是36501块， 你看还有数。 那当然了，用了36500块 啊， 剩下一块就扔在了青埂峰下。 青埂峰下， 哎，年陈日久，受了日精月华这么一照，成精了。后来遇见一位得道的高僧，把他给带到尘世，投生到贾府，起名叫贾宝玉。他跟林黛玉他们是姑表兄妹。 我问您，您先生，怎么您这里还有《红楼梦》啊？ 参考资料啊。 不是研究天文学就得看《红楼梦》？ 哎，当然了。 哎呀，这可难了，你这研究起来多复杂呀。 复杂呀。 啊， 那不要紧呢，告诉你一个省事的办法呀。 哎，那好。 哎， 那好， 又简单呢还又容易研究。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你呀，研究人呢。 人 啊， 人跟天文学有关系？ 有关系，大有关系。 那有什么关系呢？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人身 啊， 什么？不是，您怎么说？我不敢说。 告诉你，人呢有四肢 啊，四肢。 天就有四十 啊，四十。 人有五脏 啊， 天就有五行 啊。 人有无数的毛孔啊，天有无数的星斗，知道了吧？ 知道。 人有360骨头节，天就有360天， 先生，一年可是365天。 那你说的是阳历呀、 啊？那您说的是？ 我说的是阴历呀、啊。 这不好往一块研究。 天圆地方 啊， 人是头圆脚方。 不，您这句话您再说一回，没听明白，怎么意思？ 人呢？ 啊， 脑袋是圆的， 圆的。 哎，脚啊是方的， 脚方的。 哎， 脚是长条的。 长条的， 哎， 你有几只脚啊？ 两只。 那还是的呀，你要把两只脚并在一块儿，那不是方的吗？ 这要瘸子还麻烦了。这天圆地方。 告诉你 啊， 这个人跟天呢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哎， 一点都不差， 一点不差。 哦， 你比如说吧，人的五脏 啊 是心肝脾肺肾 啊，是啊， 也属于五行 啊， 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啊又旺于四时。 怎么您说这我一点都不懂啊？ 你听着呀。 哎，听 一年那是四季， 嗯， 春夏秋冬 啊，这我懂， 懂吧？ 嗯， 春天呢是木旺。 这怎么讲？ 你瞧，人的这个肝就属于木。 嗯， 要怎么人一到春天，爱犯肝火，爱发脾气，犯态度，那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那是修养不高啊。 不在啊， 嗯，不在不在。 怎么怎么？ 嗯，你这个说法不科学。 哦，您这说法科学。 你这它木能生火吗？ 哦，这个人一到春天就不好团结了。 啊，是吗？ 这玩意儿咱不懂啊，咱不懂。 嗯，哎， 嗯，那么夏天呢？ 啊，夏天火旺啊， 火又怎么回事？ 哎，人的心就属火呀。 哦，心属火， 天气这么一热，人就爱吃凉的。 嗯， 爱吃冰棍啊，来个冰淇淋啊。 对了，这阵儿没有卖冰淇淋的， 才知道他干嘛吃凉的呀？ 嗯， 他心火大呀。 哦， 嗯， 那秋天呢？ 秋天属金呢。 哦， 金是什么？ 什么？ 脾就属金呢。 哦， 脾胃是易经。 嗯嗯， 天一凉快了，人都吃得多。 对，那这倒对， 对吧？ 嗯，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哎， 对， 嗯，冬天 啊， 冬天是水吗？ 水。 哎，人的肾就属水。 哦，肾水。 肾水吗？ 嗯， 你看一到冬天得流行病的少， 嗯， 什么闹霍乱的，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那是没有了。他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它活动就差了。 不对呀，你这个观点不正确呢。 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哎，他因为人到冬天他肾水旺， 嗯嗯， 他的抵抗力强 啊， 所以是破病不生。 你瞧瞧， 要建议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嗯，怎么这吃萝卜也有关系？ 有关系呀。 哦，不懂。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什么诗？ 一过九月九，是大夫丢了手。 嗯， 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还有韵文的这样。 嗯，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是怎么说？ 吃着萝卜喝燕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了半天，这跟天文学有什么关系？ 你听着呀，这不就来了吗？ 哦，这还没来呢，人。 嗯 嗯， 人有二目， 嗯， 哎，天有日月， 啊啊， 人的两只眼睛可以观察世界万事， 啊， 天上的日月的光华，它能够照于宇宙。 嗯，您说人这俩眼睛跟天上的日月完全一样 啊？ 那怎么能一样？ 那你说它怎么不一样？ 日月它不同时出来， 嗯，是啊， 白天是太阳， 嗯， 晚上是月亮， 嗯，对啊， 人的俩眼睛老得睁的呀，你能睁一闭一个吗？白天这个，晚上这个，有这样吗？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我就理解不了吗？ 这不过是个休息的问题 啊，这跟休息有关系？ 哎， 嗯， 白天太阳出来工作 啊， 他晚上休息。 晚上休息， 还是晚上有太阳吗？ 没有， 还是他休息了。 嗯， 晚上月亮出来工作， 嗯， 白天休息。 啊， 白天他没月亮吧？ 是没有， 还是的。 嗯， 人的眼睛白天睁着，那就是工作呀。 啊，工作。 晚上睡觉了，闭上了，那就是休息呀。 嗯， 他日月呀是两班制，他人的眼睛是一班制。 日月就跟演话剧似的。 哎，对了呀 ，AB 制是吧？ 哎，对对对对了， 是， 怎么样？ 不成。 嗯，怎么？ 我不同意。 怎么不同意？ 不能一样。 怎么不能一样？ 天气有好坏呀、 啊。是啊， 嗯， 这人的眼睛也有好坏呀、啊。你看，有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沙眼，那不是有好有坏吗？ 不是，我说呀、啊，有的时候阴天，你什么也看不见呢。 对啊，他人他眼睛要起蒙了，这不什么也看不见了吗？是吧？ 那也不同。 怎么不同？ 那有时候啊，天上有点火烧云，红的，人有吗？ 有啊。 嗯， 人有烂眼边，那不红的吗？ 嗯啊，那有时候还在掉点儿，下点小雨。 人有迎风流泪啊。 那比如说有一天捞太阳的时候有点假阴天、是吧？ 嗯， 又有点火烧云，还掉几个点儿，这人怎么比呢？ 那就是烂眼边带迎风流泪，还有点巧蒙眼。 这人甭出门了。哎呀，您这个研究这学问，这可真了不起呀、啊！ 怎么样？ 像您这么大学问，怎么不到科学院做点事儿呢？ 科学院干什么？ 啊，您像什么气象台、天文馆呢？您那儿去工作多合适 啊！ 嗯， 上次劳动局给我介绍了， 劳动局介绍 啊，让我到天文馆做点事。 哦， 后来我一考虑，这个工作不太合适。 让您搞什么工作呢？ 那可大了 啊！ 烧锅炉。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启儒、侯宝林合书的相声《天文学》的片段。郭启儒这天人义理研究的深度，各位听众朋友都听出来了吧？相声界不仅有男天文学家，还有一位不可多得的女天文学家，她就是天津相声名家魏文华。咱们常说女同志的心细，所以人家魏文华研究天文学的方向也是往精确细致这个层面靠的，研究的是地离天究竟有多远。而且还跟各位说呀，这研究结果可不仅仅经过了周密的计算，人家魏文华还有证人呢。那谁是证人呢？这地离天又究竟有多远呢？听完了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天文学片段，您自然就全明白了。 我再问问您吧， 哎， 地离天有多高？ 地离天有多高？ 嗯， 这有多远？ 对， 哎呦，这可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您， 您说说。 地离天有8400里地。 地离天有8400里地。 嗯。你信吗？ 不信。 不信 啊？ 你量去。 我怎么量啊？ 真的。 不，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 当然有根据了。 说说。 不但有根据，而且有证人。 证人？ 嗯。 什么证人？你门口胡同口卖煎饼果子刘四，他告诉你的。 你瞧，我找这个证人。 不是，谁说？ 人家上过天。 哪位上过天？ 藏爷。 哦，对对对，藏爷上天。 嗯， 藏爷上天回来告诉你了，地离天8400里地。 藏爷没说。 还是呢？ 你可以算吗？ 我怎么算？ 我问你， 嗯， 藏爷什么时候上天？ 藏爷上天是腊月23，堂官祭灶，藏爷上天。 腊月23， 哎， 堂官祭灶， 啊， 藏爷上天。 对， 什么时候祭灶？ 祭灶都是晚上。 晚上祭灶？ 哎，都是夜里。 哦，那藏爷什么时候回来呢？ 回来就是接灶王啊，得请一张灶王马，那是腊月30的晚上。 23，堂官祭灶， 哎， 晚上， 嗯， 灶爷上天。 走了， 就是30晚上， 嗯， 灶爷再回来。 对， 一来一去有多少天呢？ 一来一去7天。 那么也就是说，去3天半，回来3天半， 正好是7天， 这就行了。 哦， 再问问您， 您说， 从天津到西安有多远？ 天津到西安2600里地， 准吗？ 没错，我去过。 2600里地， 哎， 那坐火车走多长时间呢？ 坐火车，哎，错了，整是26个小时。 2600里地， 哎， 走26个小时。 对， 那么一个小时背走多少里地呢？ 太好算了，一个小时火车整走100里，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哎， 您可要记住这茬。 哎，我记住这茬了。 23晚上， 嗯， 灶爷归着归着 啊， 左手拿着文明棍， 哎， 右手拿着大皮包 啊， 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 打住，打住， 怎么了？这是 火车站，这火车站在哪儿？嗯， 老火车站。 老火车站什么地方？你说。 天地线铁路。 天地线铁路。 嗯， 我问你，这有个地方啊？ 你问这干什么？问这干什么？告诉你，你又不认得，领你去又太远，怎么着？你要上天呢？ 我呀，我还这活着了，不是我，我这天地线 无线铁路， 瞧不见， 你看不见这个。 也对，我肉眼凡胎。得了，您还接着说吧。嗯， 刚才说过了 啊， 去3天半， 哎， 回来3天半， 正好7天。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火车一个小时整走100里，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24个小时。 走多少里地？ 2400里地。 一天走2400里地 啊？ 3天呢？ 3天是3×12，7200里地。 还一个半天呢？ 半天是1200里地。 3天半一共有多少里地？ 那就是7200加上1200，8400里地。 所以说地离天有8400里地。 哦，您这么算出来的？ 那当然了。 这也不对呀。 怎么不对呀？ 假比说那年要是小尽，腊月29过年差一天，这藏爷回不来了。啊 啊， 困半道上了。 哎，对呀、 啊。啊，对呀、啊。哦， 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呢？ 这你也糊涂啊？ 怎么的？ 他不还有一趟特别快了吗？ 特别快呀、啊！ 听完了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天文学片段，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吧？其实呢，天文学这段传统相声啊，就是通过歪批歪解天文现象来寻找笑料，根本没有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天文知识，讽刺的就是那些不懂装懂、假充专家的人。值得一提的是，魏文华所表演的根据祭灶时间推算地离天的距离这一段，出自《孝陵广记》中的《谈天》一篇。不过现在咱们的火车啊都已经提速了，再要表演这一段的时候啊，恐怕相声演员还得再重新花时间好好计算一番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一起来欣赏王菲演唱的《天空》，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上回忆。